以撒意亚先知书第四十章。你们安慰安慰我的百姓吧，你们的天主说，你们应向耶路撒冷说宽心的话，并向他宣告他的苦役已满齐，他的罪债已清偿，因为他为了自己的一切罪过已由上主手中承受了双倍的惩罚。有一个呼声喊说，你们要在旷野中预备上主的道路，在荒原中为我们的天主修平一条大路，一切深谷要填满，一切山林要铲平，隆起的要削为平地，崎岖的要辟成坦途。上主的光荣要显示出来，凡有血肉的都会看见，这是上主亲口说的。有个声音说，呼喊吧。我答说，我呼喊什么？凡有血肉的都似草，它的美丽似田野的花。上主的风吹来，草必枯萎，花必凋谢。草能枯萎，花能凋谢，但我们天主的话永远长存。给西庸传喜讯的，请登上高山；给耶路撒冷报喜讯的，请大声疾呼，高呼吧，不要畏惧，向犹大各城报告说，你们的天主来了，无主上主带着威能来到，他的守备获得了胜利，他的胜利品与他同在，他获得的酬劳在他面前。他必如牧人牧放自己的羊群，以自己的守备集合小羊，把他们抱在自己的怀中，温良的领导哺乳的母羊。谁曾用手心量过海水，用手掌测量过天，用升斗量过地上的尘土，用天平称过高山，用等子称过丘陵呢？谁曾指挥过上主的心灵，或做过他的参谋，教导过他呢？他曾向谁请教过，请他教导自己，指导自己正路，教授自己知识，只是明智的行径呢？看啊，万民像桶中的一滴水，如天平上的一粒沙。看，岛屿重如一粒灰尘，黎巴嫩不够当柴烧，其中的野兽不足做燔祭。万民在他面前好像乌有，在他看来只是空虚静无。你们要把天主同谁相比拟呢？你们把他与什么相对照呢？与偶像吗？偶像是工匠铸造，金匠再包上金子，然后再铸银链围起来，精于选料的人再选择一块不朽的木头，再寻找一位精明的工匠，将铸像立定，不致倒下。难道你们不知道？难道你们没有听说？难道从起初没有人告诉过你们？难道由大地造基以来，你们没有细查过吗？他坐在大地的穹隆之上，地上的居民有如蝗虫一般，他展开天幕有如帷幔，伸开天空有如居住的棚帐，他使王侯化为乌有，叫地上的士绅成为虚无。他们刚被栽上，刚被种植，刚在土中扎根，他向他们一嘘气，他们便立即枯萎，暴风卷枯阶似的将他们卷走。你们把我同谁比拟呢？要我与谁相似呢？ 圣者如此说，你们举目向上，看看是谁造了这些呢？是他按照数目展开了他的万军，按照次序一一点名，在这强有力和威能者前，没有一个敢缺席的。雅各伯，你为什么说？以色列，你为什么讲？上主看不见我的命运，我的天主忽略了我的案件。难道你不知道，或者没有听说，上主是永生的天主，是创造地极之主吗？他总不疲倦，绝不困乏，他的智慧高深莫测，他赐给疲倦者力量，赐给无力者勇气。少年人能疲倦困乏，青年人能失足跌倒，然而仰望上主的必获得新力量，必能振翼高飞，有如雾鹰疾驰而不困乏，奔走而不疲倦。